这还仅仅是他迈向罪恶深渊的第一步。事隔两年，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个百万富翁。 哼， 沈西， 嗯， 他确实有百万资产呐、啊，可那钱从哪儿来的？ 是 从银行骗来的，跟他起步的手段一样。 这就说明，他除了走私黄金，还隐瞒着诈骗罪行。 一点不错。我们呢，就从他的起步和他犯罪的高峰，骗取银行的100万贷款，这两个重要环节突破，撕下他那百万富翁的真实面。 嗯，803出事了， 怎么回事？ 高升在狱中闹奸呢，东撞西撞，要死要活的，别人谁也弄不住，非得你去不可啊！ 走。 刚才播送的是《富翁的真相》第四集《富翁真相》，公安顾问易庆瑶，文学编辑祖文忠、徐新华，录音合成王清，音乐录音钱素英，乐队指挥黄佩琴，主题歌作词贾立夫、贾燕，主题歌演唱刘欢，拟音苏东升，剧务姚基文、顾达。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，沈西由夏志清演播，高升由王肖兵演播，严强由谭维红演播，小燕由季红演播，高英由于红演播，徐晶由程玉珠演播，许文由傅冲演播，女经理由魏思云演播，喜宝由徐富演播，赵丽由舒荣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吴云芳、徐红、宋子婷、苏东升、叶新民、姚基文等。解说丁建华。系列广播剧《情景803》，富翁的真相，编剧汪磊，导演雷国芬，作曲杨树静、杨树华。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，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，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，茫茫人世生活，光荣的心情